夜间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空气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能见度转差，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歌手黄兴瑞发表了最新单曲《无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往，或许迷茫彷徨，又或许激情与斗志昂扬。黄兴瑞用无所谓告诉大家，要脱下面具，保持一个真实的自己，不忘初心，奋勇向前，有梦就要去大胆的面对。黄兴瑞对待音乐的真实态度以及不可多得的音乐才华，也获得了诸多前辈的认可，曾受邀为《我的体育老师》《恋爱先生》等大热网剧作词作曲，好评不断。台湾女歌手杨丞琳一连两场红馆演唱会昨晚开锣，本次演唱会以四面台的方式演出，杨丞琳特别定制了3套全新服装，舞台上则增加了2座延伸小舞台以及4个升降舞台，可以和歌迷零距离的接触，最近的距离只有30公分。在演唱会上，杨丞琳乘坐舞台中央的升降机，献唱了《年轮说》《仰望》等歌曲，好友钟欣桐也来捧场，两人亲密相拥，掀起了演唱会的第一波高潮。据媒体报道，薛凯琪昨天举行了新碟签唱会，早前患有重感冒还没痊愈的他，原本取消了现场献唱，最后决定坚持扶着麦克风唱了2首歌答谢捧场的歌迷。期间歌迷为薛凯琪送上药箱，又以他的名义捐了13333港元到慈善机构，薛凯琪当场感动落泪。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We gon' have fun up on up in this dancery. Got y'all open, now you're floating. So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Don't need no hateration, holleration in this dancery. Let's get it percolating while you're waiting. So just dance for me. Come on everybody, get on up, 'cause you know we got to get it crunk. Mary J is in the spot tonight, and she's gonna make you feel alrightCome on, baby, just party with me. Let loose and set your body free. Leave your situations at the door, 'cause when you step inside, jump on the floor. Let's get it crunk, we gon' have fun up on up in this dancery. Got y'all open, now you're floating, so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Don't need no hateration, holleration in this dancery. Let's get it percolating.You're waiting, so just dance for me. It's only gonna be abou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get loose and start to lose your mind. Copy you a drink, go ahead and rock your ice, 'cause we'll be celebrating, no more drama in our lives. With the great track bumping, everybody's jumping. Go ahead and twist your back and get your body bumping. I told you, leave your situations at the door, so grab somebody and get your ass on that dance floor. Let's get it crunk, we gon' have fun up on up in this dancery. Got y'all openNow you're floating, so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Don't need no hateration, holleration in this dancery. Let's get it percolating while you're waiting. So just dance for me. Don't need no haters, just try to love one another. We just want y'all to have a good time. No more drama in your lifeWork real hard to make a dime. If you got beef, your problem, not mine. Leave all that BS outside. We gon' celebrate all night. Let's have fun tonight, no fights. Turn that train track way up high. Make you dance all night, and I got some real heat for you this time.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white or black. Let's get crunk, 'cause Mary's back. Let's get it crunk, we gon' have fun upUp in this dancery, we got y'all open, now you're floating, so in this dancery, don't need no hateration, holleration, in this dancery, it's getting percolating while you're waiting, so just dance for me, let's get it crunk, we gon' have fun up on up in this dancery, we got y'all open, now you're floating, so won't you dance for me, don't need no hateration,Let's get it percolating while you're waiting. So just dance for me. Oh, just party with me, everybody. Hey, 来自于 Patrick 带给我们的 Family Affair。 那么稍后时间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Patrick 他们的音乐作品，叫做 Like a Rolling Stone， 就好像滚石一样，能够让我们继续把音乐的经典进行传承。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当然稍后时间也希望您能够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我们下边一个小时的更加精彩的节奏驾到节目内容。我们一会儿见哦。 Can you be used to laugh about

自于 LA 的一位新晋独立00后女歌手，出生自2001年的12月19号，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歌手啊。虽然说如此的年轻，但她的声线当中给人一种听觉上面像飞行员一样的一种飘渺感觉，加上一种外太空的质感，精致又极具特色的面容也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咯，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那刚刚呢跟朋友们分享了我们今天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Bella English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这样一首歌呢叫做 Copycat， 来自于 Sophie Tucker 他们做的一个全新的混音作品，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喜欢呢。那今天我们第二小时的节奏驾到呢，将会给您去分享一些本周以来英美榜单当中的热门单曲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225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按照顺序为您安排好歌单了。 So coming up next 一首歌曲叫做 Sleep Talking， 我们可以能够想象一下，在睡梦当中还能够去波拉波拉的说哈，那一定是说梦话的感觉吧。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歌手夏洛特劳伦斯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完美的音乐。 Tell me you love meHeard it before, staying out till the morning, I can hear the door. Tell me you're different, but you're just like the rest. I can smell all the whiskey and the smoke on your breath. I don't think you know this, but you're so predictable. Texting her behind my back and acting like I don't, but I already know. Oh, yeah.'Cause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and you've been messing around on me. I thought I told you once before, oh, I guess you wasn't listening. say that you want me, that you want me back. Wanna talk me sober, no, won't do that. Swear that you're different, but it's still like the rest. Don't wanna talk it over, no. I don't think you know this, but you're so predictable. Texting her behind my back and acting like I don't, but I already know. Yeah, I already know. Cause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Texting girls behind my back and acting like you don't, but I already know. Oh, yeah, I already know. Cause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Lawrence 带给我们的 Sleep Talking，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这些英文榜单当中的热门单曲了。而下面一首歌曲也是呢，继之前 Cake by the Ocean 这样的一首热门单曲之后，来自于 DMCE 另外的一首热门单曲了。可以说呢，他们的歌曲呢总会能够带着一种浓浓的派对的质感。那当然了，在当时呢，他们那首歌曲 Cake by the Ocean 也是获得了2016年的儿童选择奖最受欢迎新人提名，同时呢也是获得了这个最适合对嘴唱歌的和最夯的歌曲提名。此外呢还获得了这个所谓的2016年美国青少年选择奖的这个最佳派对歌曲。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来自于 DMCE 他们的音乐，叫做 Dance， D-A-N-C-E 加了一个 A， 味道就更加带有一种舞池的派对的 feel 了。那么这也是来自于前 Jonas Brothers 兄弟主唱 Joe Jonas 和另外的三位同仁一起来去组成的一个四名成员的音乐组合 DMCE。 那之前呢我们也是访问过他们，他们对于他们的中国之行充满了期待，能够什么时候来到中国演出呢？我们打个问号。还是先听歌曲吧， Dance by DMCE。争取一边听歌一边跳起来。 Baby I got something to say tonight. What you got to say? Every time I try to find the words don't come out right. And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No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Tonight. Oh no, don't be shy, shy, shy. Tell me that you want me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Baby,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Lift your hands with me. Go to Fr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Lift your hands with me. Go to France with me. Beating heart, racing in my chest.Yeah, pretty girl, it's sticking night. Oh no, don't be shy, shy, shy. Tell me that you want me tonight, night, night. Baby,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lap your hands with me. Go to Fr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lap your hands with me. Go to France with me. You're my only one and only for me. I'll be your amour, be my mon chéri. 这首歌啊，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DNC 的 Dance。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一些派对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呢？很多人会听着这样的歌曲能够跳动起来哈，起码在车里边的话也可以舞动一下身姿，但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听过了 DNC 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放送热门单曲了。这首热门单曲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人慢慢那么多的人能够知道，但是呢我相信一张嘴你就能够被他的歌声所吸引。这是来自于 Emma Magrath 带给我们的歌曲，美国的来自英国的一位唱作才女。她呢从2000年出生，然后呢一直到她12岁期间是非常沉寂的一个状态，但是从12岁开始啪就开始写歌并演唱了，然后在2014年马上开始发 EP。 2015年当时呢16岁的这个 Emma 就推出了单曲叫做 Sit With Me，并且获得了当时的 BBC Radio 2的高度的评价，那当时也是连续两周被推为最佳的当周的单曲。2018年年满18岁的 Emma 也会发行她一张由多张单曲组成的一张迷你小专辑啊。我们听一下她的声音，希望能够把你赶紧吸引住。 Love You Better by Emma McGrath。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Beautiful name, the song by Hillsong Worship，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福音歌曲团体。而稍后的音乐，我们接下来分享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贾老板带给我们的全新热门单曲《Man of the Woods》，来自他的全新专辑同名专辑《Man of the Woods》，2018年1月份刚刚发行，赶紧先听为快一下。 Man of the Woods is my pride. He's sugar plum, look at where we are. So tonight, if I take it too far,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I hear the making up's fine. Been a minute since we had some time to breathe. So if you see another side of me,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I hear the making up's fine. But then your hands talking, fingers walking down your legs. Hey, there's the faucet, someone's knocking like they know. Stop it, yes, I'm watching. Your head slides down the light. And girl, you know I brag about you to anyone outside.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m sorry, baby, you know I try.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Well, I got your sweet a twist of lime, and this one's neat, but you know that's mine. Here we go, and do it twice, cause you know we like it. And damn anybody if they disagree,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re just like me. They don't know. We do it twice, cause we know we like it. But then your hands talking, fingers walking down your legs, say there's the faucet, someone's nothing like they know. But baby, don't you stop it. I'm watching your hand slides down the light. And girl, you know I brag about you to anyone outside.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m sorry, baby, you know I try.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Brag about you, ooh, to anyone outside. Anyone outside.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t's my pride. Sorry, baby, ooh, you know I try.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 wrote this to let you know when I let them feelings show. I'm a man of the woods, and you're my pride. Man of the Woods 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而稍后的音乐我们将会继续听到已经宣布了退出取消世界巡演的 Lady Gaga 带给我们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Journey。 当然了，我们当然在这里也会特别的祝福 Gaga 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休养哈，赶紧从他的病痛当中缓过来。患有肌纤维疼痛这样的一种病症的 Gaga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呢也是不得不取消他的世界巡演，但这样一首歌也是能够在2018年的1月28号在格莱美颁奖礼上演唱了 Journey 这样的一首歌，唱给自己的一首歌，让我们感谢 Gaga 带给我们的完美音乐。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四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esume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Dirty looks from your mother.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Oh,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m gonna lose. I'm begging you.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all m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t to lose. I'm begging you.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I've been thinking out loud all day. Don't let me down. Can't live without my babe. If you wanna leave, but I think it's easier if you let me be.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me, girl. Just think about it, girl. You should know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yeah. I know you into diamonds. I can tell you everything defining you. But I'm like,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A Boogie Without You featuring Maroon 5带给我们的 Wait，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13:38，那么继续来听歌曲热门单曲，一一为您送出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会听到更多来自于像是 Michael Learns to Arc， MLTR， 以及呢来自于 Stan featuring Shaggy， 还有像是 Vance Joy 以及 X Ambassador 他们的歌曲了。可以说呢，各种各样的歌曲的元素。都能够汇在一起，成为了榜单当中不可缺少的听感。那今天我们听过了 Maroon 5这样一首 Wait 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麦克学摇滚他们的丹麦团背后啊，有更多的蕴含的意义，包括有这样的一首 Everything You Need， 而这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更加展现一下他们的更多的精彩，在于他们第九张的录音室专辑是怎样的一种全新的体验了。慢慢已经上岁数的他们呢，依然是活跃在乐坛当中，而且他们也会马上将会发行第十张的专辑，那也是在3月21日将会发行。而在2018年，这个 MLTR 他们也会进行一个巡演，包括有丹麦地区和来到亚洲，会不会有中国呢？到时候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的巡演计划好了。来继续听歌 Everything You Need by MLTR Michael Learns to Rock。 wish upon a star. You were like a snowflake melting in my hand. Then it's like a footstep sinking in the sand. You're living in a greenhouse, playing with a stone. You wanna be a princess, looking for a thron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As you stand, stand.

show us that we gotta go. Stop to run, try to steal a best car and escape all the lands we have seen so far. We have seen so far. We have seen so far. We have seen so far. Because you show me who I wanna be with you. I'm someone that I've never been this new. Life is everything I've been. Follow me 来自于 Lame Life。 那么稍后的音乐继续送出来自于 Vance Joy 带给我们的 Saturday Sun， 以及来自于 X Ambassadors 带给我们的 Doomsday。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二个小时。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225，马上获得歌曲列表。再来重复一下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225查询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我是 Mr. 常，我们一会儿见。 What's going on? Are we going strong? She felt like resting her head. My shoulder was the perfect height. We fit so right. So what's going on? Cause I've been undone. The long drive, the coastline. Looking at a first light. Am I still on her mind? I've been undone.Kiss was softer, softer than this. I'm reading her lips. Oh, each line I read. She left her books in my bed and her song in my head. I've been undone. Oh, Saturday sun. I met someone out on the west coast. I gotta get back, I can't let this.Someone out on the west coast. Gotta get back, I can't let this go. Saturday sun, I met someone.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No ray of sunlight's ever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seen the worst and you've seen it in me. I gave you every reason to get up and leave. I know that there's time.You get so tired,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点零七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奏驾到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小时，就是第四小时的时段当中了。经历了从中午的十二点钟到现在的三点多钟的一种变化，我们的心情在变化，音乐的语言进行着变化，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音乐改变了自己的周末的一种听歌的状态。 Rhythm X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为您直播，凌晨的两点到四点为您重播，希望各位锁定这里就对了。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Lash 带给我们的 Evolution，一种全新的转变，让我们把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加上一些个跨界，能够听到一种 Fusion 的味道，所以能够让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成了 Progressive 以及 Uplifting。 其实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跟朋友们说过很多次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舞曲类型化的一些区分，那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通过我们这之前三年的音乐节目能够了解一些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包括一些相关的知识情况呢？我们的节目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各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个音乐能够听懂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那么今天混音 DJ 就是我本人了，带给朋友们两个小时的全能的混音带，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否喜欢。看到了很多听友们也在进行着互动啊，刚刚没有办法去念，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因为刚刚我真的不舍得打断音乐啊，虽然现在也不舍得吧。我们的网友张志友呢也在发来图片了，看到了西蒙的猫啊、老傅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等等，都在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老傅同学发了很多图片，用他的一些截图在告诉着我们自己听音乐的一些状态。 Rain 思琪也说要加大音量可以治感冒，他说头疼真的好多了，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是吗？感谢你啊，这个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带给自己一种舒适的体验吧。那么这一次让我们用更加有温度的音乐去刷新我们的两个耳朵，去感受一下听觉的魅力，能量就在这里。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呢是声音的声，不要关注错哟。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225，记住哦，四位数字0225，回复过来以后可以获得我们本周节目，也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节目的歌曲列表，按照顺序为您排好喽。欢迎大家来到节奏驾到。 1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到这里呢，我们会真的有一种漂浮的质感，是不是？很多听友们已经在发来了关键字0225查询歌单了，先谢谢大家。当然了，我们一会儿的互动呢也会即将开始，所以说赶紧要开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环节了。怎么玩呢？很简单啊，依然是老规矩，此时此刻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照片，然后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双音的声，来参加我们一会儿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吧。听懂了没有呢？可能有点快，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很简单，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照片，可爱的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来参加。我们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38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嗯哼，希望你能够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字哟。查询歌单的方式很简单，回复0225马上获得歌曲列表。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有温度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 Richard Bass Heavenly。 我是 Mr. 常常小航 Rhythmix Pro，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Mr. Chang,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持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5: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进行当中了，这也是我们一连四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时段。非常荣幸能够跟朋友们一直陪伴在音乐的旁边，能够去感受一下音乐的所在，音乐的魅力。当然了，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舞曲的混音带，来自于很多的音乐制作人们他们的混音，但今天混音 DJ 就是我本人了啊，这个Mr. 唐常小航本行。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很多呢，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个电子音乐 DJ 们他们的作品了。那包括刚刚我们听到过来自于 Lash 的 Evolution， 来自于 Martin Patton 带给我们的 Plus， 以及来自于 M-Bass 带给我们的 A Day in the Sun。 的身后还会有来自于 Visionate 带给我们的 Ethne， 还有 Xnow 带给我们的 Life Story， 还有 YashuaHorizon， 以及来自于邹如啊带给我们的 Remember Me。 当然我们在三分钟之后将会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继续把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拍下来，把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到微信公众服务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参与稍后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希望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自己的微信昵称喽。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x，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Progressive House， 一起听下去。 Here comes the beats。 15:38，18秒钟，来开启今天的点名互动喽！节奏就这么快，时间这么快，怎么办？我们等不了了，我们也抓不住时间，所以只好赶紧要参加，并且开始今天的点名。很久没有跟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音乐进行点名了，因为之前都是各种各样的年度的混音，一些 year mix， 所以在点名时候都会有一些歌曲的伴唱，而今天我们的点名当中的音乐呢都是纯音乐，特别的好。阿杜根也看到了你的留言，然后刚刚把车停下来和媳妇儿一块儿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太好了。王立涛也说这个特别的荣幸啊，因为能够在红灯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来发照片，棒棒的，棒棒的，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嗯，来开始点名吧，欢迎阿杜跟王立涛以及柴柴犬的柴，头像是你家自己的狗狗是吗？太可爱了吧，这也是羡煞人也啊。还有这个牛那个羊师傅说洗车中在车在晃，怎么个意思？小心车里要进水啊。当然了，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Sun River 梨，很可爱的一辆车子，是不是？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车型，看上去特别的可爱。也欢迎一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欢迎 I am 凯凯，你好，昨天也在听着节目的，那就对了啊，棒棒的。欢迎一下网友迪塞尔，还有 Irene 以及 Rain 思起行者啊，很多网友们都在北京听，也有一些网友们是在外地的，通过手机的软件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也是倍感荣幸啊。欢迎 Mr. 杨，嗯，杨先生您好啊，在车里面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来，我们刚要翻篇了啊，今天的互动人特别多，我看到第二篇，欢迎一下打个结，也是够了，给各位朋友们拜个晚年啊，祝各位晚年快乐。继续来欢迎网友好男人以及呢凡，哈哈，加油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们的音乐加油是吗？已经不能够再加油了，音量已经开到头了。欢迎网友简单以及春江，还有 YWJ。 再来翻一篇啊，欢迎我们的网友詹荣俊，你好，我看到了你的车里边一束阳光投射在你的中控大屏幕上面，特别的美，特别的温暖，很像北京这两天的气温一样回暖了一些。不过据了解说下周二又要开始降温了。再来欢迎一下机灵，你好 Jillian 是吗？机灵，嗯，欢迎一下网友大凡，还有 Lania 腹肌的风猛 Mr. 驯兽师，还有张志友老傅，西蒙的猫进放单位 Mr. Ray Frank。 好了，我再要翻回去几篇了，因为这几篇呢看的量太大啊，我的眼都要看花了。 OK， 好久不见，我们的网友们很多在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欢迎一下所有在听友群里面收听着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以及在丹麦收听着我们的节目的网友遗忘，在用手机流量听着我们的节目，棒棒的啊，这是一种美德吗？我太荣幸了吧也。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内容都是由我带来的 mixtape 混音内容啊，那当然这样的一些混音作品来自于各种各样的音乐制作人和 DJ。 牛了个杨师傅也说 EDM 进化太快了，每几天都有好多好听的声音，那么问题来了，去哪儿找最新的曲儿呢？就听俺们的节目不就完了吗？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锁定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凌晨的2:00到4:00还会有一次重播，千万不要错过。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0225获得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 AJ Music Radi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15:53，正在万林直播节奏驾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时段了。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Smash 带给我们的 Moscow Never Sleeps， 莫斯科夜未眠，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 ending song 了。再次感谢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通过电波收获你和我，能够连接彼此，能够通过音乐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再放开一点。周日嘛，对不对？当然了，很多人呢一边在听着我们的音乐，一边也在干着其他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家务活，比方说在洗车，比方说在堵车。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音乐给你更多的一种伴随。再次感谢大家，这里是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周末的凌晨2点到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节目时间之外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的详情，收听回放，查询歌单。当然跑步也不错啊， Simon H， 我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了，也希望各位听友们继续关注稍后的战马能量音乐。我们再见了各位。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